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惊喜，情不自已。可是你偏又这样，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剩下的只是回忆。生命， yeah, yeah, 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 这标志性的光头形象在中国好声音当中因为深情演绎了一首曲婉婷的我的歌声里而一炮走红。他的作品除了我的歌声里，还有像到不了、遗憾、如果没有你等等歌曲，还在中国好声音同台 PK 演唱如果没有你这样的歌曲，打败了中国阿黛尔郑红，再次获得刘欢的认可。其实舞台之外和吉克隽逸他们都被选中为电影二次曝光主题曲来演唱。欢迎来到今天的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继续来听听那英老师的歌。 用你的泪来陪我的泪，用我的嘴惩罚你所有的罪，不完美的结尾也许才是完美，已经没有谁 是来自那英的干脆。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每到年末颁奖礼台风袭来的时候，内地最受欢迎女歌手这一奖项总会是毫无悬念的在几位歌手当中产生，像田震、韩红、陈明，还有就是那英。99年那英发行了干脆专辑，整张专辑除了有聆听度和质感之外，更能够感受到那英的真性情。你看，从愿赌服输到梦一场，从干脆到相见不如怀念，首首都非常的经典，首首都很动人。加盟中国好声音的导师也让那英再一次成为大众和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位起初是以模仿苏芮风格进入歌坛的女歌手，现在早已经是内地天后级的人物了。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是来自阿杜，无法阻挡。 痛是理所当然，当我们才为爱而战，当你说勉为其难，不如我们现在好好的散。苦是一种答案，爱情竟然是一道伤，我心以为地久天长，爱到最深处心如火烫，我自己都无法阻挡，喜欢我的心就是你最想到的地方，希望这是上天给我最慈悲的下场，流过你的天堂，留在你的心上。不是一种是一道伤，我心以为地久天长，爱到最深处心如火烫，我自己都无法阻挡，希望我的心就是你最想好的地方，希望这是上天给我最慈悲自己都无法阻挡，希望我的心就是你最想好的地方，希望这是上天给我最慈悲的下场，我自己都无法阻挡，一个人独自面对整个世界的伤，流出眼眶。

听声音你就知道这一定是邓丽君的歌了，独上西楼。从邓丽君离世到现在，她的曝光率和影响率从来都没有降低，后人翻唱者也有无数，比如说最火的翻唱者是王菲，王菲至少出过四张翻唱邓丽君的专辑。最新鲜的翻唱者就是刘惜君，她在09年参加快女比赛的时候就曾经翻唱过邓丽君的《在水一方》，而且凭借出色的表现进入到全国五强。最意外的翻唱者是崔健，邓丽君的情歌和崔健的摇滚乐看起来好像是完全不搭界，但是却又被一首《小城故事》联系到了一起。 睡意朦胧的星辰阻挡不了我行程，多年漂泊日夜餐风露宿，为了理想我宁愿忍受寂寞饮尽那份孤独，抖落一地的尘土，踏上遥远的路途，满怀痴情追求我的梦想，365日年年的度过，过一日心一程，365里路遥，夜过春夏秋消失过，即使时光渐去依然执着，自从离乡背井已过了多少365 这首歌是来自文章的365里路。这是歌手文章在84年10月份啊，他出了一张专辑，当年他就是凭借这张专辑唱响了台湾。但是一直到1990年，在台湾闯荡已经有5年的文章才终于踏上了内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当年好像是以我是风和自己的天空两首歌曲展现了自己洒脱从容的一种演绎风格。但是其实从商业角度上来说，这一步显然是来得有点晚了，因为当时的内地乐迷早已经不再把港台歌手当成是三头六臂的神仙，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加剧，已经有点见怪不怪的意思了。再来，这首歌来自李玟，《月光爱人》。 春天更富有绚丽的色彩，比夏天更富有收获的景象，比冬天更能给人希望。万物始于春而成于秋，我爱春的耕耘，更爱秋的收获。今天是9月26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 周华健《孤枕难眠》，很多朋友都会有失眠的症状，长期失眠，大脑得不到足够的休息，可能会出现头疼、记忆力减退，甚至食欲不振等等一系列不好的现象。处于压力之下的睡眠会让身体分泌抗压的荷尔蒙，血管当中的脂肪和糖可能会加速增加，让大脑迅速的补充精力。如果说长期让我们的身体处于一个抗压状况，就非常容易疲劳，免疫系统自然也会变差。所以我们的不穿高跟鞋也特别想告诉你，当你觉得在遇到压力的时候，记得慢慢的用腹部来深呼吸，让自己的心跳速度不要那么快，肌肉放轻松，荷尔蒙对身体的影响自然就降低咯。 又见雪飘过，飘于伤心记忆中，让我再想你，却掀起我 心痛，早经分了手，为何热爱尚情重？渡过追忆岁月，或许此生不会懂。又再想起你，抱拥飘飘白雪中，让你心中长梦，像那飘飘雪泪下，弄湿冷清的晚空。原来是那么深爱你，此际伴着我最热的心痛。又见雪飘过，飘于伤心记忆中，让我再想。 闲飘雪，有句俗话说，没有两片雪花是完全一样的。你看晶莹的雪花一直给人一种很圣洁而纯净的感觉，那在网络上也经常可以看到别人拍摄的一些雪花特写的照片，给我们展示出了这个微观世界当中的奇妙。我们都很奇怪，说平时我们自己用手机或者相机拍怎么都拍不出这样的美，到底该怎么拍雪花的照片呢？后来我看了一个报道，是一位俄罗斯的摄影师传递了这样的经验，说拍摄雪花的时候啊，把这个相机固定在架子上，雪花一定要位于一块玻璃的表面，然后在另外的一侧用这个 LED 灯去照射，再通过微距设备和焦点叠加技术拍摄一系列不同焦点位置的照片，然后在后期当中呢，就把它们合成为一张照片。一张最终的照片可能会用到34到45张照片，令只有3.5毫米大小的雪花丝毫毕现。你看，这样就能够拍摄一组美丽的雪花照片了。再来听袁惟仁《雪幕》。 用华丽的外表和绚烂的灯光，我是匹旋转木马，生在这天堂，只为了满足孩子的梦想。爬到我背上就带你去翱翔，我忘了只能原地奔跑的那忧伤，我也忘了是自己永远被说伤。不管我能够陪你有多长，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不需换我在心上。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

是黄欢，热烈欢迎你和我一起不穿高跟鞋，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 这首歌是收录在杨丞琳在2006年专辑《遇上爱》里，歌的名字叫做《庆祝》。平时我们庆祝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会特别好玩，比如说林丹在北京奥运会羽毛球男子单打决赛当中夺金了，他就兴奋地脱下鞋子抛鞋给观众，用这种方式来庆祝。在一次北京奥运会男足比赛当中，一支获胜的球队当时全体队员都脱衣狂奔来庆贺胜利，后来还集体开心地跳起了毛利舞啊，让人觉得真的庆祝的方式，只要你开心，很多方式都可以想出来。好了，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今天最后一首歌送上庾澄庆《想念你》。 想要忘记所有的过去，心中又在浮现 是你，手中仍握着你的字迹，再也寻不回我们的世界。想念你，在每个想念谁又在叹息？